今天的主题是盼望不至于羞耻，是我们第五次透过使徒行传来传讲啊，圣灵的工作，荣耀耶稣基督的名，见证主的名，见证主的名。上礼拜我们提到的是彼得第一次的讲道，在五旬节之后第一次的讲道。今天刚才我们读这段经文是五旬节之后第一个医治的神迹，之后彼得接下来就有第二篇的讲道。你会发现初代的教会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模式，就是讲道神迹，讲道神迹，讲完道之后神使用使徒们有奇妙的工作，然后继续使徒们继续的讲道。事实上当彼得他们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他做了一个祷告，就是第一个求主使我们大放胆量来传讲主的道。第二个祷告是什么呢？求主你伸出手来医治，借着神迹奇事来见证主的名，使这个道传扬出去，直到传扬出去。所以发现讲道然后有神迹发生，讲道有神迹发生，福音就因此传开来了。那我们今日还需要神迹吗？ Do we need miracle today? And why do we need a miracle? Why? Do we need a miracle today? And why do we need a miracle? 我们需要神迹吗？我们今日还需要神迹吗？需要。为什么？为什么？可能各位有许多不同的答案。世上有许多神学院啊，他们传讲一个道理，说今日已经没有神迹了啊，他们叫神迹终止论，就说啊，今天只有神迹会发生在初代的教会啊，使徒使用啊，神透过使徒来行使神迹，今日已经没有神迹了。有许多的说法，有许多这样的理论。可是今日我们真的需要神迹吗？你还需要神迹吗？我会发现哈，上帝常常会带领一些有需要的弟兄姊妹到我们当中，也许是婚姻家庭遇到了困难，夫妻的关系也好，或是亲子的关系也好，可能孩子悖逆远离神，或是有些弟兄姊妹是因为身体的软弱疾病来到我们教会当中，也有些弟兄姊妹是因为经济上遇到了困难，先生失业了，太太失业了，等等等等。好，上帝带领一些有需要的弟兄姊妹来到我们当中。各位有没有想过，为什么神为什么带领这些有需要的弟兄姊妹来到我们当中？而且好像这些需要有的是很大很困难，我们没有办法来解决，没有办法解决。你会觉得这些弟兄姊妹来到我们当中，你觉得哎呀很麻烦啊，他们的问题实在太大了，我们没办法帮他解决。还是你觉得说感谢神，神带领这些弟兄姊妹来到我们当中，是因为神要在我们当中有彰显他的神迹，彰显他的作为。什么是神迹？神迹就是神的作为，神的工作。所以不要小看啊，也不要轻看，也不要觉得啊，这么大的困难，我们教会好多很多有困难的人来到我们当中，神要使用我们，我们在这里能够服侍这些有需要的人，夫妻的关系获得改变，这需要神迹；你的孩子回到神的面前，这需要神迹；疾病得到医治，你需要神迹。啊，最近我读到一个见证啊，各位手上都有传哈，我们。每三个月有这个灵修，他有一个弟兄，他原本有很好的工作，结果他被裁员了，后来又找到一个工作，又被裁员了啊，连续两次被 lay off， 两次失业，可他继续服侍神，继续赞美神，继续神继续赐给他工作。找工作也需要神迹，我们实在需要神的作为在我们当中，以至于我们的信仰不是来读一本这个像《论语》一样。啊，或是一个哲学的著作，啊，或是一个道德的著作而已，是神活生生的在我们当中来行使他的工作。我们需要神迹，但是我们看中的不是神迹的本身，而是行使神迹的这位主。 因着爱他的百姓的缘故。好，我们继续来看下去。我在读这篇这个经文的时候啊，这个实际发生的事情，我看到了许多的动词都跟这个看有关。不知道各位刚才在读的时候，那短短的这几节经文啊，十三节，很多经文都跟看 watch see look at 有关， right 啊，我们看看，我在我们当中，我们之前有请过这个谢建邦牧师来啊，他前几个月回台湾，因为他有青光眼，我提过这个见证，他做了一个手术哈，就是把他的这个水晶体换掉啊，水晶换掉，那他其实也是有近视眼啊，老花眼，可是他水晶体换掉之后，他发现哇，我活到这个五六十岁，我第一次觉得世界是这么的光明，从来没有看得清楚啊，这样看清楚过啊。你发现一个人的视线啊，实在是影响一个人啊。圣经也上说，这个一个人的眼睛就是一个人的光，我们生命里的一个光啊。眼睛若嘹亮啊，你的光就嘹亮。你看的是什么，就会影响啊你的决定啊，影响你人生的目标啊。所以我们刚看第一眼，看看路旁的百姓啊。当彼得、约翰啊，之前彼得已经带领三千人信主了，是吗？然后他进到了圣殿当中，好，还是第一节哈，第一章，进到了圣殿当中，进到了圣殿当中，然后有一个瞎子。啊，一个瘸腿的，对不起，一个瘸腿的坐在那里。这个瘸腿的是有人把他抬到这个殿的门口，做什么呢？这个瘸腿的在殿的门口，他天天看路旁的百姓怎么样，希望乞讨，希望得着一些金钱。如果各位看第四章的时候，看到这个年轻，这个人已经不年轻了，他已经四十多岁了，他是生来就瘸腿的，如果你有一个孩子，他是生来有残障的 disabled， 我想一定有许多担忧，啊，像我们美国母会啊，两位牧师啊，音乐牧师、主任牧师，他们都有三个小孩，那其中有个小孩子就是啊，有脚不方便。你会担忧，特别他到了青少年的时候，你会担忧啊。那这个人更是如此哈，他不仅是瘸腿的，他甚至没有工作的能力，他只能怎么样？他唯一的盼望、唯一的希望就是乞讨，也许在美国已经很少看见乞讨的了，最多是在路旁看见有拿个牌子说 "I need a job" 啊，你开车经过。但是有许多人，不管在台湾啊，我小的时候，我每次去夜市，我们都看见有人在路旁乞讨啊，他们的残障情况非常的严重，他们完全没有办法工作，所以对这个人而言，他只能从路旁的百姓来得到一点点金钱的一个资助。所以他的 hope 在哪里，他的希望在哪里啊？常常我们也是如此哈，我们希望从别人，我们所看见的人来得到一些帮助，当我们有一些严重的疾病啊，癌症或是其他的疾病的时候，我们会找不同的医生，对吧？我们一直希望我们自己或是我们家人得到医治，我们寻找许多的帮助，就好像这瘸腿的一样啊。Look at people for help， 但是人给你的帮助，你会发现非常的有限。医生给你的帮助很有限，他没办法保证你的疾病会得到医治。那别人给你金钱的资助，也可能只是暂时的。别人给你一些劝告、辅导等等等等，常常都是非常的有限，没有办法真正带来改变。这个瘸腿也是一样，他只能坐在这个门口，看到这些人啊，可能这些祭司、文士长穿得非常的这个。正式的进去来敬拜神，可他只能坐在门口，最卑微的甚至屈辱的来乞讨。常常我们也是如此，我们有很大的需要，我们需要别人来帮助我们，的确，可是你发现人给我们的帮助实在是非常的有限，我们看第二段， 那事情有了转变，神所使用的仆人啊，彼得、约翰进了这个圣殿啊。照理说他们是要去敬拜神，对吧？去献祭，现在也不用献祭了，敬拜神，敬拜神。可是他们做了一个事情，他们看见这个瘸腿的。各位还记得耶稣曾经讲过一个比喻啊，讲到好撒玛利亚人，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提到了先是祭司长，将来是利未人，好，然后他们在路旁看见一个人被强盗抢了，打得半死，可是他们却好像没看见，就离开了。最后有一个好撒玛利亚人把这个人啊，这个浇上油，把他的这个受伤的地方包裹起来，扶他坐上他的牲畜，然后带他到旅馆里面去住啊，甚至还为他付了旅馆的钱，还告诉这个店主说啊，明天啊之后他的费用都算在我身上，是吧？今天我看到实际例子发生了啊，今天主大大所使用的这两位使徒彼得、约翰，他们去敬拜神，门口看见了一个这个瘸腿的人，你该怎么办？你要继续进去圣殿敬拜神啊，可能你会耽误了时间，还是你要留下来服侍这个有需要的人？有一部电影叫做《The Fourth》啊，这个 Doctor 啊，第四个博士，以前我们也看过，常常在圣诞节我们来看这个电影，就是提到我们说啊，有东方来的博士哈，献三个礼物啊，可能是三个博士，可能更多的人来给这位圣子耶稣，可是有另外一位，他也是一个博士啊，一个他甚至是一个王啊，王子啊，他的妻子过世了，他在寻找生命的意义。啊，他是一个 doctor， 应该是 medical doctor。可是在他路上要寻找耶稣的时候，他看到一群麻风病人，家严的、瘸腿的，需要医治。结果呢，他就单眼了，他留在那边去服侍他们。好，那这个奇迹最后很感人的是，耶稣亲自向他显现，他说：“你当你服侍这些最小的弟兄的时候，我就在你们当中，你就是服侍我。”彼得、约翰就是如此。他们在店的门口，他们停留了下来，他们看见这个有需要的人。上礼拜天晚上我们在这边有一个见证，就是美国教会他们去非洲新巴威哈，新巴威哈 The Mission Tree 就 Minister 的 The Orphan Over There 啊，让熊林弟兄啊，我们一些人在当中看到，然后当这些弟兄姊妹去那边服侍这些孤儿的时候啊，他们心里被上帝的爱大大的充满啊！我看他们好几位上台做见证，都讲到非常的激动流泪啊！看到那边有这么大的一个需要，你看过我们这个主任牧师哭吗？啊，这个 Dr. Pierce 很酷哈，啊，通常常常都不理人啊，他讲到最后都掉眼泪，因为他看到有这么大的需要。常常我们在自己家中，我们没有看见那个需要，你是否看见有需要的人？这是第二看见。第二个看见啊，看见有需要的人在我们当中，我们当中有许多人需要被服侍，也许是婚姻家庭困难啊，也许是 addiction。我们知道下个礼拜开始，我们的老 Bill 啊，要教他的这个戒酒协会十二步啊。他告诉我啊，各位如果有意愿可以去听，不一定是要戒酒啊。我们当中有许多人被罪恶所捆绑。也许是酒精，也许是毒品，也许是不好的习惯所捆绑，这些是有需要的人在我们当中，你看见他们了吗？还是你只看见自己的家人，看见自己的事业，看见自己的时间表，自己的计划？你看见有需要的人吗？像彼得、约翰一样。然后呢，我们看第三段，这就让我们更惊讶了。看来发过去，彼得、约翰说什么？他说：“你看我们 ，Look at us。你看我们，你看见一个有需要的人，你敢对他这么说吗？你看我们，一直说来找我吧。你看我们，你敢这么说吗？当你看见一个有这么重大的需要，你可能觉得啊，我实在没有能力帮助他们。是，但是彼得、约翰说：你看我们，你看我们。”在座各位有许多基督徒已经信主了5年、10年，可是更久的时间。当你遇到一个牧道友， 你愿意这么说，不是你敢这么说，你看我吧，你看看我，看神怎样来改变我，医治我。你有这样的生命的见证，跟这些朋友说，你来看我，来看我。你愿意开放你家庭，说你来看，来看。Look at us, look at our family, look at my transformation, 看看我的转变。当我们对别人说你来看我的时候，不是因为我们要高举自己，而是让我们看见神在我们身上有多么奇妙的工作。看看我们，看看我们。之前我们读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二章的时候提到了，为什么福音大大的被传开来，是因为这群人被改变，圣灵充满他们，他们活出一个生命的见证。上礼拜我特别花了许多的时间提到什么才就是得救的确据，在第二章第四十二节到四十七节，怎么样？他们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提到他们顺服神，他们彼此交接拨饼祈祷，怎么样？他们彼此相爱，彼此团契，他们敬拜神，他们祷告，神就在他们当中，众人都惧怕他们。为什么？他们看见神在他们当中行了许多奇事神迹，他们凡物公用，他们不自私，他们又说、啊、这个东西是我的，不是你的，这个座位是我的，不是你的。他们把他们的钱财分给需用的人， be generous to the people in need。 然后呢，不仅在教会聚会，他也在家庭里面聚会，以至于他们得着众民的喜爱，众人看着他们喜爱他们。所以你有这样的确信确据，不是你愿意这么说，你看看我们，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因为神真正的改变我们，改变我们的婚姻，改变我们的家庭，医治了我们。你看看我们。好，我们看第四段了。但是彼得约翰不是说你看我们能为你做什么，第六节说金和银我都没有，那怎么样？我要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今天常常许多情况是金和银我都有啊，我们有许多的金钱，可是我们却没有能力改变人的生命，我们改变不了我们配偶，改变不了我们的孩子，我们甚至改变不了我们自己。金和银我都有，但是没有改变。但是求主帮助我们，当圣灵充满我们的时候，我们可以像彼得约翰这样宣告，是的，他们就是没有受过教育的渔夫。我之前也特别提到这个纽约布鲁克林教会他们的见证啊，他们十三个教牧同工，十三个牧师，没有一位受过所谓高深的完整的神学训练，可是神却使用他们在那个地方服侍最困难的人。为什么呢？他说金和银我都没有，我也没有高深的学问，高言大志，我没有一个博士的学位，我也没有一个美丽的会堂，但是金和银我都没有，我所有的就是我要奉拿撒勒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当他们这么做的时候，这个瘸腿的怎么样能够第一次的来经历神，第一次的看见神。所以他每天坐在这个殿的门口啊，常常我们来到教会也是一样，我们没有真实的经历神啊。但是当圣灵充满彰显他神迹的作为的时候，我们能够真正的看见耶稣，以至于我们能够经历神，经历神。当彼得约翰奉耶稣名叫他起来行走的时候，怎么样呢？拉着他的右手扶他起来，他的脚和这个裸子骨立刻踝子骨立刻健壮了，就跳起来，然后来赞美神，赞美神啊！走着跳着赞美神啊！我们实在应当如此，我们的基督徒的生活应当是如此。常常我们是有这样子这么大的喜乐，走着跳着来赞美神，因为神在我们当中做了奇妙的工作，做了奇妙的事情。所以彼得约翰没有叫众人注意他们，而是他们看见耶稣，让他们经历神，荣耀耶稣的名。求主帮助我们做任何事情的时候，不是让人来看见我们， 那我曾经听过一个一个年长的牧师告诉我们说哈，他说哈，你要让弟兄姊妹以自己的教会为荣，你认同吗？ Do you agree? We have to glorify our own church, be part of our own church. Do you agree? 我们要以我们自己的教会为荣。我个人不这么认同，因为我好像没有发现圣经里面有提到这个事情。我有一件事情就是荣耀神，归荣耀给神。因为当你一旦以自己的教会为荣，以自己的教会的牧师为荣的时候，你就产生另外一种骄傲。我从台湾来的时候，那已经有许多教会 成长很快，成为一个 mega church， 那当中有许多敬虔的基督徒。但是我也发现一种现象，就是这些基督徒来好像开始有一个新的身份，我是属于某某教会的，我是属于某某教会的。特别当我们开始联合聚会的时候，大聚会的时候，我发现基督徒开始有一种属灵的骄傲。如果我的教会或是我的牧师是大有名气的人，我是以他为荣。圣经上从来没有要我们以人为荣，以一个地方的堂会为荣，因为我们只有一位教会，只有一个教会就是主的教会，只有一位牧者就是耶稣基督。我们只能归荣耀给神，而不是归给任何的人、任何的组织，否则你都可能会跌倒，你的牧师也可能软弱会跌倒，如果你以你的牧师为荣的话。这圣经从来没有要我们归荣耀给人或是组织。我的意思不是说你要，那你要以你自己教会为耻，这也不对啊。你也不需要以你教会为耻，你的教会是你的家，是你的父母啊，千万不要嫌弃你的教会。圣经上面说，那么你要尊荣你的父母，对吧？尊荣你的父母，我们归荣耀给神，尊荣你的父母啊！你不要以为你的出身不好，你的父母比不上其他的家庭。所以圣经上只有这两个，荣耀神，还有尊荣你的父母。我们从来不能够高举任何人，即使他是神的仆人。所以各位看哈，彼得、约翰最后怎么说？你以为是我为你们做的吗？你们为什么稀奇呢？为什么定睛看我呢？第十二节，以为我们凭自己的能力和虔诚使这人行走吗？不是我们能够做什么，不是彼得，不是约翰，而是耶稣。所以最后带来一个怎么样一个结果呢？我们看最后一段，就是百姓都看见他们怎么样，他们归荣耀给神，归荣耀给神。赞美主。来，我们看最后一段。最近我读到一个见证，好，那我常常上网站去看这个布鲁克林教会他们的敬拜。那每次敬拜，诗歌敬拜完都有一个见证。这位老先生已经70多岁了，他叫做 Eugene Tannehill。他20几岁的时候就犯了一级的谋杀罪，被关到 Louisville 那边的一个恶名昭彰的监狱里面。那在影片当中看到那个有许多人被关在里面，而且他是被判所谓的终身监禁、无期徒刑，关到死，一级谋杀。可是这个纽约布鲁克林教会却不以这群人为耻，他们常常有，就好像我们老比尔一样，也常常去监狱探访这些犯人啊。教会他们到这个监狱去探访这些重刑犯、死刑犯、无期徒刑犯。然后得着了这个人就悔改归向耶稣，他在监狱里面就布道传福音，所以人家就常常称他做 Bishop 这个监督主教其实这是别人这样子称呼他他原本以为他这一生一辈子就要死在监牢里面，没想到他被关了51年之后，然后他获得假释。这个假释官说，你要去哪里报道呢？你就去纽约布鲁克林教会报道所以这个老先生70几岁，从他20几岁关到70几岁，他已经关了51年，是这监牢里面关的最久的。 其他的学人都死了，死在天堂里面。他出来加入这个教会的师班，跟着教会的师班到处去做见证啊。如果各位是上网搜寻 The Miracle of Hope， 他们有这样子的音乐会啊，然后这个被关了51年的啊，这个一级谋杀这个杀人犯，怎么样悔改，怎么归到神的家庭当中来为主来做见证。今天我们虽然看到的这个神迹是病得着医治，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疾病得到医治，有一天我们肉体仍然会死亡。所以最严重的问题不是身体的疾病，而是罪。假设我们罪没有得到解决，我们将来面对的不只是肉体的死亡，而是灵魂与神永远的隔绝跟分开。但是我们在主里有这个盼望，当我们悔改归到神的名下的时候，我们罪要得到赦免，我们能够享受永远的生命。我们最后来读这段经文，也是我们待会要背的经文，罗马书5章第5节啊，我们一起来读，会背来。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罗马书5章5节。你会为一些事情觉得羞耻吗？一些发生在你家庭当中，你过去的成长背景当中，或是你个人的失败，你会一些事情觉得羞耻吗？觉得我难以面对人，觉得我好像永远没办法解决跟面对这个问题。就好像这个瘸腿的，他一辈子一到40几岁都忍受那样子的屈辱，可是我们有这样的盼望，因为盼望不至于羞耻，圣灵将神的爱神的作为要来改变我们。我们一同来祷告。所以说我们看见你圣灵的大能在初代教会彰显，我们也相信你要在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家庭当中来彰显。奉主的名，我们要为那些身体软弱的弟兄姊妹来祷告，为钱妈妈，为姚姐妹，为菲蓉的妈妈，为我们所认识的弟兄姊妹，为宝花，还有许多人啊不在我们当中，可是我们纪念他们。主，求你亲自的来医治他们，透过主你圣灵的工作，圣灵的大能。我们也奉主耶稣的名，为在座的弟兄姊妹来祷告，特别是当我们婚姻家庭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夫妻的关系需要改善，我们亲子的关系需要改善，我们家庭的经济状况需要改善，我们弟兄们姐妹们需要工作。主，我们为这些许多的需要来祷告。主啊，恳求你亲自来行使你奇妙的工作在我们当中。主，我们需要神迹，因为神迹帮助我们经历神的恩典，看见那位行使神迹的主。求主赐给我们信心，让我们不至于失去盼望。谢谢主，你这样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好，接下来我们要领受圣餐啊。We have Lord's Supper today. Please prepare. 好，我们来唱一节诗歌啊。我们唱一节诗歌啊，宝贵十字架。 Thank you. 饭后，主耶稣也当拿起杯来祝谢的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传言弟兄，为这葡萄汁所代表你的宝血献上感谢。 亲爱的父神，谢谢你，你的宝血是为我们而流，为众人而流，它使我们得以自由，遮盖我们的罪，洗净我们的罪，能够让我们重新回到父神那里去。今天喝这杯就是饼的事，是为了纪念 阿们阿们，这是主的宝血为你所舍的。